就是我们会有一辆保障车跟着我们，然后一些食品啊，几天的食品上面可能都装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些不必要的行李可能也放在上面，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走到中午了，然后那个保障车因为沙漠也不是很好走嘛，那保障车可能陷在沙子里了，然后走不动，然后我们中午到那个吃中午饭的时间， 车还没来， 对，车还来不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等等了两个小时左右，保障车才过来，就是那一次也是印象深刻。 其实等也挺消耗的，等也是挺消耗的， 对， 尤其是在沙漠这种极端的环境当中，你说两个小时一直在那耗着，其实对体能对精神也都是挺大的消耗的。 对，沙漠里它风很大，第一 是， 然后它还会刮起很多沙子，就是迷到你的眼睛里啊，或者衣服里， 其实作为你们挑战者自身来讲，包括其他的这种客观的条件也好，随时随地在这种极端环境当中都有一些意外的发生哈。但是我想其实这个挑战它有意思的地方也就是在于很多意外情况可能随时会发生哈。你平常训练的再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挑战过程当中会随时面临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哈。那面对完这样的情况之后，哎，你就会觉得好像更有收获哈。如果说一切都是按照你预想的预计的这个按部就班的来完成，那反而可能少了点意思啊，少了一些这种挑战的感觉啊。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有限，我们先跟博彦先暂时聊到这儿，后边还有三项也是非常难的挑战哈，这个雪山啊，包括黄河还有原始森林的这个探索哈，我们会留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请博彦来跟我们分享后边的关于山河勇士大满贯挑战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16岁的小朋友张博彦来跟我们来讲述哈完成这个山河勇士大满贯5项非常艰难的挑战的故事啊。也非常感谢博彦今天做客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节目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博彦挑战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讨论儿童保险。很多家长呢现在都对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多少有一些担忧哈。那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透了，聊细了。那今天在我们录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老师，以及同样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请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那大家好啊，非常荣幸再次做客十分保险栏目。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关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一个话题。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交流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个话题啊，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好，那说到这个儿童保险，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注，儿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那请王悦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儿童孩子在成长的都会遇到哪些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有没有必要说给孩子去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呢？ 准备好笔记，上课。 对少儿保险的配置呢，其实是整个家庭风险配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说是不是我们有必要给孩子购买一些商业保险，帮他去抵消一些风险，或者帮助整个家庭去抵消一些风险呢？我们认为呢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这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在给孩子做其他的这种少儿的保障的这个前提是，对于国家的少儿医疗这种基础保障是一定要做好配置，在这个做好配置的基础上呢，再考虑其他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那首先呢，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什么风险呢？就是医疗的风险，可能孩子平时磕磕碰碰啊，我去医疗就医啊，或者是如果说真的我们不想发生的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把这些医疗费用进行覆盖，那少儿医疗险就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其次考虑的就是意外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包括这种意外伤害医疗以及我们说的沉重一点意外伤害这种身故的保险，我们也是需要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另外需要考虑的就是在孩子整个成长和教育过程中，你的九七资产该如何配置，如何应对市场，或者说我们说整个市场下行的这样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我们主要应对的就是这样几个风险。 购买给孩子配置一些商业保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的，是的。 你刚刚提到一个九七资产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的资产，特别是对于孩子的教育金资产，一定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分享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定是要在确定的时间有确定的钱。那我这部分钱进行准备的话，我一定考虑在长期它的收益水平是怎么样的。我做一个九七的资产配置，我就要尽可能的让我这个九七资产享受一个相对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水平，并且尽可能的不要让外部风险影响我个人资产这个我们说叫利益水平。所以呢，我们就要需要考虑我的九七资产应该如何的去配置，来保证我在低风险的前提下拿到相对较好的收益。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三次赔付，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赔付30%的基本保险金额，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3次。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直接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一项，不再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第三个特点，特定重疾防护升级。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产品针对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赔付100%保额，